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如入见燕无师待沈乔如此亲密，不由会心一笑。他与沈乔相处多日，对其人品言行倾慕不已，自然也希望郎主能好好待他。殊不知沈乔这枚蜜饯咽得甚是艰难，胃中翻滚，恨不能吐出来还给燕无师。但这并不符合沈乔的行事为人，所以他最终只好吞下去，只觉今日的药比以往都要苦，蜜饯都不管用了。燕无师托腮笑吟吟看着，见对方将近翻脸边缘，这才慢慢道， 今日我入宫见周帝，他托我转达说想见你一面。 见我？ 明日上午我带你入宫，朝议之后约莫辰时他就会见你。 我如今不过一介乡野小民，燕宗主可知周帝为何要见我？ 你猜？ 我今日才去苏府贺寿，周帝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我与段文央交手，所以定然不是为了这件事。那就是因为玄都参，因为玉霭被东突厥人邀请去讲道的事情。如今北周与突厥虽然结盟联姻，却暗中互相防备，从未真正交心过。周帝是想让我做些什么？ 聪明，你看，就算我不说，你自己不也能猜出个七八成来？ 那周帝究竟想让我做什么？ 明日你去了便知，我要你另外做一件事。 伤天害理的事情我无能为力。 想什么呢？ 燕无师轻笑一声，手指拂过他的侧脸，最后直接落在沈乔的唇上，后者闪避不及，嘴唇还被揉了一下，泛出一丝血色。 玄都山兴盛于秦汉，我听说玄都山第一代掌教游方道士出身，尤其擅长听音断命，连许父都曾拜在其门下。 世人皆爱以讹传讹，玄都山初代祖师是否与慈亭侯有关联，这我并不晓得。看相算命倒是道门的必备本事，所谓听音断命似乎更厉害些，但说出来其实也没什么稀奇的。生从其身，一个人身体是好是坏，从声音也能听出来。譬如肺火充盈，则声音暗哑如手拉风箱。只要懂些武功医理，就不难辨认。 我想让你去听听宇文邕的声音。 周朝内功不乏回春圣手，医理中首要便需望闻问切。若周帝有恙在身，那么多医者难道都查不出来？我学医不精，只怕帮不上大忙。 宇文邕早年曾见宇文毓被宇文护收买的太医下药毒死，从此讳疾忌医，轻易不愿意召见太医看病。但他多年来日夜理政，早有病根落下，只怕身体已有损伤。我心里有些判断，还需要你去听一听。 那好吧。 我家阿乔果然最好。我有一件礼物要送你。 郎主有何吩咐？ 去将我放在书房的剑匣拿来。 是。 婢女应和一声，很快将剑匣捧过来，双手奉上。燕无师接过，摩挲了几下，微微一笑，将剑匣放到沈乔怀里。沈乔先是有些疑惑，摸索着将剑匣上的锁打开，待手指碰到剑匣里的剑时，不由一喜。 山河同背剑， 喜欢吗？ 多谢燕宗主悉心保管。 沈乔落崖醒来之后，山河同背剑就已经不在身边，那时他记忆不全，连这把剑也不记得了。后来想起一切，也曾问过燕无师，燕无师却没有作答，沈乔也就没有再问。毕竟剑不一定落在燕无师手里，也有可能落崖时弄丢了，就算在燕无师手里，以他当时的实力也无颜再用这把剑。 但失而复得，心中又如何会不高兴？这把剑自七岁时师尊赐下，从此片刻不离身，人在剑在，对沈乔的意义早非一把剑足以概括。他捧着山河铜杯剑，手掌来回摸索，喜悦之色显而易见，面色似乎都拢上了一层莹润光辉，直如白玉雕成的玉人。世间无人不喜欢美人，燕无师也不例外。他虽然不会怜香惜玉，但也不妨碍剑猎欣喜，直接就上手调戏。 再笑一个。阿乔啊，你顶着一张要债的脸给谁看呢？嗯，我完璧归赵，你要怎么谢我才好啊？ 燕宗主将山河铜杯剑还我，难道不是因为我答应与你入宫见周帝的缘故吗？ 好吧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我根脉已损，就算有朱阳策残卷，正如你所说，想要恢复以前的水平千难万难，但我又不愿意回刀入魔。你想培养我当你的对手，只怕再过十年八年也未必能看得到结果。如果燕宗主允许，我希望能在见过周帝之后离开周国。 离开了周国，你又能往哪儿去呢？没有我的庇护，以你现在的状况，随便只要来一拨人车轮战，你就只能任人宰割。 世间修行之道千千万，归根结底无非两种，出世之道与入世之道。既要入世，便该体会过六欲红尘诸多磨难才能得到。我如今虽然不济，但想想法子总还能自保的。若是一直托庇于燕宗主，那与在玄都山上又有何不同？ 就是这样的表情，明明已经跌落泥底，满身都沾上尘土，任谁都可以踩上一脚，却还要挣扎着爬起来，然后一步一步往上走。亲友背叛，恩将仇报，他好像都不会放在心上，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想再踩上一脚，看他到底能承受到什么地步才会崩溃。这张脸泪流满面苦苦哀求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更好看？ 你想走，本座自然不会拦你，不过我建议你缓一缓。这段时间周臣结盟，临川学宫护送陈使过来，现在周帝欲递回盟书，也要派使节过去。他怕齐国从中作梗，让幻月宗护送一程。此事原本交由边延梅去做，但我打算亲自走一趟，因为我想会一会汝烟客会，儒门领袖，天下前三的高手，与本座一战。难道你不想亲眼看一看吗？ 燕宗主已经向汝烟公主下战帖了。 何须战帖？阿乔，你自己不好斗，就将旁人也想得与你一样不成？汝烟客会知道我要去江南，又怎会不千方百计与我会上一面？若能让我成为手下败将，他的名声何止提升一点半点？我如果败了，幻月宗名声受损，在北周的势力也会受到影响。若没了幻月宗，那些想要趁机攫取富贵的人也好，想要扳倒我获取宇文邕信任的人也罢，就都有机可趁了。这样一本万利的好买卖，不知有多少人蠢蠢欲动呢。 当时两大绝顶高手交锋，何其令人向往，江湖之中任谁都想看上一眼。若天下提前得知消息，只怕届时就算在深山老林， 也会被争相观战的人读得水泄不通。 哦，就跟当初你在半步峰跟坤爷约战落败一样，丢个脸，全天下立马都知道。 你，这人实在可恶。 这主意倒也不错。儒门向来喜爱长篇大论教训人，汝烟客会那张嘴我素来烦得很，若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打败他，逼他当众立誓从此闭嘴，怕是比杀了他还要难受。 翌日一大清早，沈乔就随着燕无师入宫，考虑到他眼睛不便，周帝还特地派了马车来接，让其入宫不停，直接驶至甘安殿外，免去了从宫门到正殿的一段路程。事实上，自汉代之后，历经三国乱世，近代统一没多久就再起战火，不得不迁都偏安东南。从此又是100多年的16国乱世，没有大一统王朝，统治者根本没有人力财力兴建大型宫殿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什么时候会被攻打。稍微有所作为的君王会选择将人力财力投入到战争中，攫取更多的土地财富，像北周数代帝王就是这么做的。是以北周皇宫规模并不大，跟汉代未央宫、长乐宫那些是完全没法比的。当今周帝宇文邕的名声有些两极化，他生活简朴，关心百姓，但同时性情多疑，御下严厉。尤其是他掌权之后禁佛禁道，后来甚至连儒门也不亲近，转而支持自打汉武帝之后就逐渐式微的法家，同时还依靠幻月宗巩固势力权柄，所以多为人诟病。沈乔自下了玄都山，一路上所见所闻，宇文邕的评价多是毁誉不一，甚至是毁多于誉的。 听说先生这段时间流落民间，很是吃了些苦，想必也见到了不少民生疾苦，不知民间对朕评价如何？ 有敬之，亦有垢之。 敬何事，垢何事？ 敬者敬陛下崇尚简朴，不恃奢华，肃清吏治；垢者垢陛下灭佛灭道，待人严厉，大兴兵士。 先生本是玄都山掌教，朕进佛进道也与先生为敌，先生不恨朕吗？ 敢问陛下为何灭佛进道？ 百姓迷信佛道，将家中余财捐献一空，不是生产，寄望来生能得到一切。佛道大肆收敛现金田地，将农户纳入佛道名下，规避税赋，将田地所出粮食据为己有，长此以往，朝廷颗粒无收，佛道则继续做大，目无法纪，最终成为动乱之源。60年前法庆以新佛自尊，聚众造反，便是如此。 华夏自古以来都是王权大于教权，当任何一门宗教庞大到足以威胁统治时，就是当政者销毁禁灭的开始。但细说起来，道门这次纯粹是遭了池鱼之殃，宇文邕未绝后患，直接佛道一块禁了。至于儒家，原本宇文邕规定三教之中儒门为先，但他曾亲笔手书邀请汝烟客会至长安讲学，却被对方所婉拒。宇文邕一怒之下，索性连儒门一块禁了，如此一来自然得罪三家。 先生身为道门中人，想必也觉得朕做错了。 道如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道法自然，和光同尘，顺应天理人情者方为道。 言下之意，那些损人利己的道士充其量只是道门败类，他们不能代表道门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